心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娜娜最近变得越来越水嫩咯。 嘿嘿，我老公用食疗帮我调整的， 真是羡慕你啊。 其实很简单的，你自己也可以来调养啊。 女人吃得健康才会年轻美丽，想拥有纯熙美白的肌肤，不用羡慕别人，只要从吃着手。那些便宜美味的蔬果就能让你轻松美肤瘦身。有关美白的蔬菜有双豆一说，双豆即土豆和豌豆，土豆能有效帮助女性身体排毒，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。豌豆具有去除黑斑、令脸面光泽的功效，还有消肿舒展皮肤的功能，能拉紧眼睛周围的皱纹。黄瓜能清洁美白肌肤，消除晒伤和雀斑，缓解皮肤过敏，是传统的养颜圣品。苹果所含的大量水分和各种保湿因子对皮肤有保湿作用，维他命 C 能抑制皮肤中黑色素的沉着，丰富果酸成分可以使毛孔通畅，有祛痘作用。草莓可增进皮肤弹性，具有美白和滋润保湿的功效，入睡前饮一杯草莓汁还能令神经松弛，对治疗失眠效果不错。养生小贴士，内服外敷，天然美肤。很多蔬果不仅好吃，还可作为天然面膜，如苹果可以软化角质层，平衡油脂，草莓具有去油洁肤的作用，土豆可以去除黑眼圈等等。只要细心发现，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会让女人变得更美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心中你永远存在。